情艺人监制，邱继飞配音，唐玲编剧。 坐喺度啊！ 唉，天未光我已经醒咗噶啦，再冇法子瞓得着，咁咪索性出嚟坐下咯。 嗯， 阿宝啊，做乜你又眼蒙蒙咁啊？ 唉，我又瞓唔着啊！我几难先合着眼啊，点知我瞓唔一扎醒啫，好似而家咁咯，天光晒。 哦。你又发恶梦啊？ 阿爸，唔通你？ 诶，嚟嚟嚟，你坐低先吓。 哦。 你发恶梦系咪见到你阿妈？ 你点知啊？ 唉。 阿爸，你又见到阿妈？ 我见到佢断手断脚，烧到块面黑晒，仲哭哭啼啼咁对住我。佢话好想翻嚟屋企。 哦， 阿宝啊， 咁 你咧？你发恶梦又系见到你阿妈？ 系啊，我见到佢啊，同你讲嘅一模一样。当时我好惊啊，我一惊就醒咗啦。 咁冇错啦。我同你见到佢都系咁样嘅样。我睇佢實死無生。 阿爸，咁就梗係啦。嗰架飛機喺泰國度跌咗落山，早就話百幾個搭客啊冇個生還㗎啦嘛。如果人哋唔係核對過死者啲名單啊，又點會安排阿哥同阿嫂去泰國認屍啫？ 我一直都希望你阿媽咧可以逃過大難嘅。 希望是一件事嘛，根本就冇可能。 讲起上嚟咧，都系定数噶啦。佢点会忽然间要去奥地利探下玉先得噶？又会咁啱啊，搭啱嗰班机嘅。 大家姐啊，先摆有信翻嚟啊嘛，佢话好挂住阿妈，想见下佢咯。 搞成咁，想见都冇得见啦。 知弊啊，佢哋只系安排两个家属去泰国。我呢想去出事现场度拜祭阿妈都唔得。 唉，有阿明两公婆去就得咯，见到咁嘅场面，赚得伤心嘅啫。 得唔通我留喺屋企度又唔伤心咩？ 唉， 你点啊，阿爸？你仲有冇发烧啊？我陪你睇医生啦。 冇事嘅。 你仲咳啊？ 伤风咳咧就梗系手尾长噶啦。有电话喎、 啊。系啊，唔知系咪阿哥泰国打翻嚟啊？ 诶，快啲去听啦、 啊！喂喂 喂，阿宝啊！ 系啊系啊，阿哥啊！ 系啊。 点啊？阿妈点啊？ 已经认咗尸啦。 哦。 你话俾阿爸听。我同你阿嫂喺呢处将阿妈个遗体火化之后，带啲骨灰翻去。 哦， 系啦，宝啊，屋企冇事啊嘛。 冇啊。 如果公司啲伙计有电话揾我嘅，你话我要过两日先翻嚟香港。 我知噶啦。 系咁。 哦。 Sherry， 咩事啊？啊？ 咪开灯咯，咩事啫？ 唉，点解仲唔瞓啫？ 瞓得着先奇啊！ 唉，熄咗灯都瞓唔着，而家光层层，更加瞓唔着啦。诶，熄咗眼灯佢啦。 冇啊！ 唉，听日就翻香港噶啦，咁夜都唔瞓，听日冇精神坐飞机噶啦。 明啊？ 嗯？ 点解嗰间嘢好似会喐咁嘅？ 边间嘢啊？ 咪你阿妈个罂骨灰咯。 灰屋？喺边处啊？你眼花系嘛？ 咁多地方都唔等，偏偏要等喺梳妆台度。一眼望过去咧，一眼变咗两眼。 唉，你望住梳妆台块镜梗系啦。 喂，你捧开佢啊，遮一行李架嗰度得唔得啫？ 仲有几个钟头就天光啦，何必搬嚟搬去啫？ 咁听朝我唔使化妆噶啦，连头都唔使梳啦。 你化妆嗰阵咪移开佢咯。 有冇搞错啊？唔通对住嗰间嘢嚟化妆啊？ 明知系阿妈嘅骨灰，你使乜咁惊得噶？ 谂起去暖房认尸，见到佢个样咧，我惊啊！ 而家都变咗灰啦，乜都唔见咯。 会记翻起噶嘛？ 时间耐啲，乜嘢记忆都会淡晒噶啦。 今晚已经唔知点过啦，够烦啦。 唉，早你咁冇胆嘅，留你喺屋企照顾阿爸，我同阿宝嚟好过啦。 早又唔讲。 嗱，好啦好啦，我怕你啦，熄灯啦吓。嗱，你瞓啦，我仔细看住。 骨灰你惊人偷咩？ 我看住，等你跌埋心水瞓翻觉，有我做保镖，你唔使惊啦。嚟啦嚟，瞓啦瞓啦瞓啦。咩事啫？ 仲话你做保镖等我瞓添，原来你一瞓好似只猪咁。 哎，我见你瞓着咗啊嘛，我咪黑翻阵咯。咩事啫？ 知唔知你阿妈啱骨灰又唔见咗啊？ 咩话？点解会唔见咗噶？啊， 我瞓着咗，点知咁多？你看住噶嘛？ 冇理由噶，骨灰有人偷嘅咩？唉。睇住咯， 玩咩把戏啫？ 放喺收音台树，你话惊咯，咪放喺旅行袋树咯。话你听日啊，放旅行袋树上飞机噶啦嘛。 唉，得 你搞到啊！ 变咗添。咁寻日翻嚟酒店啊，就应该挤入旅行袋啦，咁啊唔使咁多事啦。 唉，算啦算啦，唉，就嚟够钟上飞机噶啦。唉，洗面先啦。 唔系啊妈，挤嘢地啦。 搞错啊，有乜理由要阿妈坐地啫？ 咁挤喺张台度啦，点解一定要我捧住？ 我惊飞机遇到气流啊，唔得稳定，成个旅行袋趴落地下啊。 点会咁啱啊？ 好啦好啦，系放喺椅树啊，你执生啊。 唔使多事。 你亲手将你阿妈嗰啱骨灰放喺神台度啦。 哦，妈，已经翻到屋企噶啦。 唉，出门嗰阵仲好地地，发梦都估唔到会咁样翻嚟嘅。 好啊，唔好咁伤心啦。 我以后都见唔到阿妈啦。 可能生死啊有定数嘅，唉，唔好埋怨啦。而家带到佢啲骨灰翻嚟咪好咯。当初我真系好担心，连尸骸都揾唔翻啊。 阿爸，你真系冇讲错啊。就算揾得翻，都唔得完整。 舵机现场范围太大，荒山野岭嚟噶，咁高跌落嚟，想揾翻个船只都几难。 啊，系啦，阿明啊，咁你有冇去现场嗰度拜祭下咁啊？ 去过啦，同埋好多遇难者嘅家属坐车去个现场，仲带埋蓝幕佬去招魂添。 唉，净系坐车咋，来回都要十几个钟头，系咁落大雨，山路又难行，几狼狈啊！ 嗯，总之辛苦你哋系啦。 咁我话应该做嘅，冇嫌辛苦。 阿爸，咁已经带咗阿妈啲骨灰翻嚟咧，使唔使打长途电话俾大家姐啊？ 讲声俾佢听啦，我睇佢自从听到呢个不幸消息之后，都冇觉好瞓噶啦。阿明啊， 阿爸， 你上住香俾你阿妈先啦。 哦， 吓、啊。 妈，我装香俾你，你知唔知啊？ 唉，如果佢识听嘅，咁先至奇啊！真系。 咦，阿爸， 嗯， 你睇下嗰三支香，点解有啲烟会打转嘅？嗯，你睇下。 系噃、啊，好似人哋担住口烟仔喷嗰啲烟圈出嚟咁噃吓。 咁古怪嘅吓。 个三支香熄咗啊！ 阿、啊、明啊，点翻着佢啦？点翻着佢啦？ 系咪大风吹熄咗啊 ？Sherry 啊，你帮手闩咗窗先啦。 系点关事啊？蜡烛就会吹熄啫，香点会吹熄噶？而且根本都冇风吹入嚟。 试下闩咗个窗佢啦，系咯。 等我去啊，等我去啊！ 我唔信打开个窗会有影响啊！ 唉，再点翻着先啦。阿爸 吓， 咁、啊、奇嘅，啲香点唔着嘅？ 咁头先明明点解着噶？ 嗱，你睇下，嗱，你睇住噶啦，嗱，话咁快熄咗啦，而家根本都点唔着， 系啦吓， 就会咁嘅。 喂，阿哥啊，吓，等我嚟啊。 嗱，你试下。 咦？ 嗱，系咪啊？根本点唔着？ 奇嘅， 系咪嗰啲香湿咗啊？ 唔系啊，冇湿啊吧？ 你点过三次啦，插喺祖先位度，睇佢点先啦吓。 好啦好啦， 去。哎呀，着咗啊！ 系啊， 系喎、啊。阿明啊，咁啦咁啦，你再点翻嗰三支啦。 哦。 咦？ 喂， 点唔着啊？ 唔得啊，一样唔得啊。 哇、 啊， 咁奇怪 咁样咧，一定有啲唔妥啦。 系、哎、啊。 食先啦，喂，你要赶翻公司做嘢噶，使乜等我啫？ 佢话等你出嚟讲啲嘢你听。 我，喂，唔系有啲咩紧要事啊嘛？ 阿爸，寻晚我发梦见到阿妈。 吓、啊？你又见到你阿妈？ 佢话翻唔到嚟屋企啊。 咁仲有啲咩讲啊？ 我想问佢点解翻唔到嚟，但系已经唔见咗佢啦。 嗯，呢件事有啲唔妥喎、 啊。 我又系梦见你阿妈咧，翻唔到嚟。 冇理由啊，咩手续都办妥晒噶啦，明明带咗佢骨灰翻嚟噶啦，冇理由噶。 喂，阿哥啊， 啊 你会唔会搞错咗啊？ 搞错？ 个骨灰啊，系咪阿妈嚟噶？ 好，讲笑揾第二样啦。 你知啦，唔止一单嘢噶嘛，咁忙中有错。搞乱咗都唔出奇啊！ 我睇唔会咁儿戏嘅，系啦，阿明啊， 啊 你系唔系话过曾经带埋蓝和佬去失事嘅现场嗰度招魂噶？ 系啊，原本安排一个泰国蓝和俾我哋，后来啲家属认为泰国蓝和可能唔啱 key， 咁所以临时喺当地请咗个潮州蓝和。 哦、啊，讲潮州话嘅？ 系啊，泰国最多潮州人噶啦。 唉，咁就论尽啦。你阿妈啊，完全识听潮州话噶，咁佢边处知道跟你翻嚟先得噶？ 老爷，我睇呢啲都系仪式嘅啫，唔系真系有实际作用噶系嘛？ 哎呀，信就有，唔信就冇系啦。 咁而家点啫，爸？ 唔通真系要喺香港请个男模去招魂呢？ 唉，咁啊认真麻烦你啦。 有电话？ 喂，我听，我听，我听。喂 喂，系咪阿宝啊？ 系啊系啊，系咪大家姐啊？ 啊， 我接到阿明嘅长途电话之后，我发梦见到阿妈。 吓、啊？你又发梦见到阿妈？ 吓、 啊？阿妈叫我带佢翻屋企，我应承咗佢噶啦。 唔系啊嘛，你点带阿妈翻嚟啊？ 喺电话都算唔讲得咁多噶啦，我已经叫阿昌听日去订机票。同埋一齐翻香港， 哦、 到时再俾电话你哋啦，系咁先啦吓。 哦，好好，拜拜拜拜。 啊？真定假啊？阿妈点会去到咁远，叫大家姐带佢翻嚟嘅啫？ 咁又唔奇喎、啊。不过咧，大家姐居然话应承带阿妈翻嚟，咁至奇啊！ 我睇阿玉咧，亦都唔会立乱应承嘅，等佢翻嚟睇过点先算啦、啊，吓、啊。 嗯 啫，而家要赶去机场搭飞机啊！掉咩头啊？ 我漏咗把遮，唔记得带啊！ 唉，冇雨落啊，唔带咪算咯。 乜嘢唔带就算啫？我专登买嚟带翻香港噶。哎呀，点知偏偏担饭啊漏饭！ 真系，知唔知你对香港冇遮埋咩？ 翻到香港有遮都冇用啦，我系要靠嗰把遮带阿妈嘅鬼魂翻外家噶嘛。 唉，唔系啩？你识花术噶？ 哎、阿妈吩咐我咁做噶，你要冇咁多啦，快啲掉头啦！ 哎，我真系服你真系。嗰边冇咁多人啊，过嗰边排队。 唔得噶，我系要排呢个闸口嘅，十四号啊嘛。 他唔系事咩？而家份唔 系问咁多啦。诶、欸，俾个旅行袋我，攞把遮出嚟先啦。 嗯，你知道出边落雨 咩？我咪讲过俾你听咯，但系妈翻屋企啊嘛。 啊？唔系，你仲要？ 得啦，得啦，得啦。 喂，有乜理由要揸住把遮嘅啫？而家大乡你出醒啊！喂，你唔好乱嚟啊！呢是海关嚟噶。 我唔知咩，你担心做咩啫？喂，系啊，有冇大银啊？俾个我。 出咗事先打电话啦，你。 我唔系要嚟打电话噶。 唔鬼事多嘢，你真。啊，嚟嚟嚟，大饼我啊吓。 啊，嚟嚟。 哎，我碌咗佢添。 唔好执啊！跌咗咪算咯，由得佢啦。 喂，咁你要嚟有咩用啊？我得个大饼嘅啫噃。 你算啦算啦，唔使啦。 啊，小姐。 啊，咩事啊 Sir？ 呢个大眼系咪你跌咗噶？ 啊系啊。 啊唔系啊。 啊？ 喂，究竟系抑或唔系啊？我见喺你呢边碌过嚟嗰边噶。 啊，唔系啊唔系啊，可能搞错咗嘅啫。呢、這个大银唔系我嘅，唔该晒阿 Sir 吓。 系会跌咗钱都唔认得。 喂，玉啊，你实在搞乜鬼啫？ 排队啦，就到啦。 咦？ 妈，我系阿玉啊，我带你翻屋企。 喂，你暗暗沉沉讲咩啫？ 叫你排队啊！ 哎，真系莫名其妙。 是你阿妈叫你咁样带佢翻嚟噶？ 系啊，爸，佢话过唔到关，叫我带住把遮， 在过关嗰阵抌低买路钱，嗌佢翻屋企，咁样就得噶。 哦， 咁我咪叫佢吩咐大佬翻嚟咯。 唉，我都唔明你点样带佢翻嚟。 阿妈个鬼魂啊，匿喺把遮嗰树啊。 啊， 阿宝啊， 啊， 撞向啊。 哦哦。 哇，咁我真系唔明啦。你点知佢个鬼魂已经跟咗你翻嚟噶？ 哎呀，阿爸 啊！ 点解会咁嘅？你睇下， 我 骨灰庵啊，吸晒啲烟入去啊！ 啊，系啦系啦，你阿妈而家翻咗嚟啦。 招魂系由叶佳、李锦、陈慕贤、翠碧、梁永颜、陈针、殷锦华联合播出。